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12月13号星期一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们带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为-6.1度，也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值。那么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受到高空西北偏西气流的影响，本市天气呢以晴为主，气温依然比较低。平原地区的夜间最低气温呢为-6度左右，大家呢要继续的做好保暖工作。另外空气比较干燥，要注意补水润燥以及用火用电安全。那么还有一点需要提示的是，由于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的气象风险指数很高，提醒还在使用煤炭和燃气取暖的大家朋友们啊，要注意居室通风，特别呢是要注意防止煤气中毒时间的发生。那如果今天阳光比较好，在中午前后的时间段或者屋里没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换换气啊。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是，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呢，我们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部分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迎来第400次发射。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额近2800亿元，前三季度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6.3%，百度网盘宣布与印象笔记战略合作升级。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另外今天周一啊，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在听听 FM 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那么稍后我们科创面对面的板块呢，继续和大家关注健康话题。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内容呢，就和我们身边的这些智能可穿戴设备，尤其是一些健康类的智能可穿戴设备有关。您可以说说您身边啊都有什么样的可穿戴设备，或者您正在使用什么样的可穿戴设备，以及如果开发一种新的可穿戴设备，你有什么样的要求啊，也可以跟我们在直播室当中一起来聊天啊，互动交流，把您的想法告诉我们，说不定我们在这种科创访谈过程当中啊，给一些科技创新的这些科研人员提供一些素材，把大家的需求啊传达给我们的这些科技工作者，让他们能够知道，哎呀，是不是在我们日常的开发研发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好的想法，更多的客户诉求能够融入到科技创新的这个目标当中，实现更多可穿戴设备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生活。那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与我们一起互动。好的，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板块，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为大家盘点科创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迎来第400次发射。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六号零五组卫星送入太空，卫星呢将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测和新技术试验验证。 这次执行任务的火箭和卫星呢，都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研制。那么从1970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低飞到现在，长征火箭51年间实施了我国92.1%的航天发射任务，先后呢将400多个航天器送入太空。发射成功率为96.25%，在400次的发射当中，前3个100次分别用时37年、7年半和4年多，而最新的100次呢，从2019年的3月10号到现在，仅用了33个月的时间。据航天科技集团有关专家介绍，目前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重型运载火箭等正在按计划开展研制，将有力推动探月工程四期、小行星探测、木星探测、载人月球探测、首次火星采样等航天重大工程的开展。未来随着新一代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不断发展，新老火箭也将实现全面交替，火箭重复使用、落区控制、无人值守发射、多星部署等技术的突破，也会让我国运载火箭技术水平再次实现新的跨越。我们说各类航天事业、航天成果的全方位推进哈，其中都离不开火箭的功劳。那么作为交通工具啊，天地之间运输的这样的交通工具，火箭在中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可以看出来，这50多年间我国的火箭产业啊发展是十分的迅猛，那未来它也会在航天事业当中继续做出它应有的贡献。技术创新啊，日新月异，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这些好的技术成果更好的去保护起来。日前我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提升到了第12位，可以说是再创新高，稳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首，也是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额接近2800亿元，其中出口额呢增长非常的迅速，增幅超过27%，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知识产权的价值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另外，今年1月到10月份，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登记金额达到了2407.7亿元，同比增长50.6%，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额。科技创新的成果啊，我们说要好好的保护起来。那么，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更好的可以激发大众创新的热情。创新的目的呢，是为了实现成果转化，是真正助力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农村网络零售这样一个领域。今年以来，我国农村电商啊，可以说呈现出加快发展的新态势。商务部日前发布的商务大数据监测就显示啊，前3季度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是14293.1亿元，同比增长16.3%。全国农产品的网络零售额为3043.9亿元，同比增长1.5%。农村电商火热，得益于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截止到今年6月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9.2%，行政村、通光纤和4G的比例都超过了99%。越来越多的父老乡亲们哈，享受到了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和实惠。农村电商快速发展，也带旺了乡村消费。今年10月份，我国乡村市场销售同比增长5.6%，增速呢比上月加快了0.2个百分点。截至去年底，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连续8年快于城镇。2019年以来，商务部推动全国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应用，开展惠民惠企行动，统筹电商平台、专业培训机构等 多类服务资源，面向涉农主体在内的广大中小企业和个人，免费提供农村电商课程和相关服务。农业农村部下一步呢，也会以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为抓手，那促进农产品产销顺畅衔接，包括优质优价，也带动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拓宽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动能。那之前我们在外出采访的时候哈，也看到其实现在农村地区的这些电商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包括配合现在我们整个物流系统的这种飞速发展，已经可以实现这些好的农产品从田间地头早上啊，可能还在田间地头，中午就到了我们百姓的餐桌了。那么这种直播助销售的方式其实现在也司空见惯，很多农村地区的这些工作人员或者说是曾经的农民都已经转型为直播带货的红人哈，也是互联网助力更多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的一个新的亮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互联网企业啊，近日百度宣布百度网盘呢和知识管理平台印象笔记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加速双方在产品和技术层面的合作落地。之前百度网盘已将个人云服务通过开放平台能力多方位赋能印象笔记，为印象笔记的用户提供云存储服务。目前百度网盘开放平台针对物联网开发者、小程序开发者、 AI 开发者都提供了高效的解决方案。正是基于此，通过百度网盘开放平台的小程序解决方案，百度网盘和印象笔记通过深度合作实现双方用户的互联互通。据介绍，百度网盘呢已经嵌入印象笔记超级笔记编辑器中，用户呢无论是学习时存储的备考资料、工作中的重要文件、生活里的影音资料，都可以有序地汇集一处，用户可以随时调用百度网盘的个人数据。那么在印象笔记中编辑使用，无需各平台来回跳转。另外，印象笔记小程序呢也已经接入了百度网盘，用户可以在百度网盘中轻松打开印象笔记小程序，并一键同步到印象笔记 APP 永久留存，提高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和私密性。那合作是为了共赢，这其中呢首要的要考虑的就是消费者的需求和体验感，这种互联互通需要的是方便、实用、简洁，才能真正让用户满意。说到连接啊，互联互通，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看看这个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日前呢又公开表示了，希望明年可以在人类身上使用脑机接口技术公司 Neuralink 的微芯片装置，目前呢正在等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由马斯克2016年创立的这家公司呢，正在开发一种微芯片。那这个芯片呢，可以植入人类大脑，记录并刺激大脑活动，将被用于医学领域。马斯克声称说，芯片呢将用于治疗脊髓损伤、帕金森氏症等脑部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那他也多次重申说，这样的大脑芯片呢是为瘫痪患者量身定做的。同时，他也允许人类扩展他们的能力。不过也有一些媒体指出呢，说大脑芯片面临着众多质疑，有批评人士表达了他们对芯片容易受到黑客或者是网络犯罪攻击的担忧。那创新首先要考虑的是安全啊，那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和人类健康，一些特殊前沿医疗领域的科技创新呢，也要想进一步的推广应用，肯定是需要更加的谨慎，也需要去多方面的权衡一下。好呢，那说到了这些医疗领域的创新，我们在稍后科创面对面的环节当中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您身边有什么样的可穿戴设备，比如大家可能提到的就是像我们的智能手表，比如说我们可以监测自己今天运动的步数以及游泳啊或者是做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这就是很好的可穿戴设备。那如果您需要什么样类型的可穿戴设备，比如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功能，您都可以在听听 FM 的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互动交流。以上就是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人民日报的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的科创资讯环节过后呢，进入到今天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啊，依然和健康领域有关。在上周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话题，就是关于高血压的健康监测啊，现在有哪些技术的新成果和新亮点。有高血压监测需求的朋友啊，这是一个非常广大的群体，不光是说已经有既往高血压病史的朋友，那么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呢，可能也需要日常观测一下或者是监测一下自己的血压状态。那如果有一些更简便的、更小型的、更精准、更智能化的一些可穿戴设备，能够帮我们实现连续的监测血压，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采访新勇科技的两位联合创始人，再给我们讲一讲他们的科技创新成果在监测预警方面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以及这些年做医疗领域的科技创新他们个人的感受和收获又是什么。再次欢迎新勇科技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一位呢是李毅斌，欢迎李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另外一位呢，也是新勇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魏耀广，欢迎魏总，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魏耀广。 那么之前节目当中呢，李总和魏总其实都给我们介绍了新勇科技呢，是一家专门从事研发这种可穿戴设备，能够实现高血压连续监测的一家企业。而且也说到我们的技术成果，目前呢已经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实现了5代产品的迭代。提到了连续监测的好处啊，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其实是有这样的需求的。想要实现的一个功能就是能不能预警。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呢，就是血压监测加风险预警，在技术上是如何去保障或者是如何实现的，请魏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其实在公司成立之初呢，就是也进行了一些调研，就是用户呢对于这个连续血压监测和预警，尤其是预警需求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大家都会有一种担心，当血压高了之后将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么血压的话呢，可以每天来测，但是预警这个呢现在其实是没有办法来做的，因为它不可能每天不停地测血压，所以这块的需求是被验证的。然后我们从技术上怎么来做呢？这个其实是先简单来说一下的话，就是说基于这个连续血压监测，因为有了连续血压监测之后，如果说这个思路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当血压在某一段时间，比如说咱们可以举个例子说5分钟的时间之内，血压一直都比平常你的血压要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提醒用户说，哎，你的血压在这段时间内是不正常的，你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要放下你手中干的事情，然后休息，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血压降下来，然后如果说不能下来之后呢，可能需要去医院，就是说这样一个思路。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来陈述，真正在具体技术上实施的时候有很多一些细节我就不展开了，比如说你什么时候给用户来预警，你这个时间是多长，你这个血压比平常高多少来进行预警，这都是一些技术细节。但是大概的思路我刚才是讲了，其实是有了连续准确的血压测量之后，这个预警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一项功能。 就是有了基础性的，我们可以实现连续准确的测量血压的时候，那么预警呢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您说到其实不管是提前几分钟啊，5分钟也好，3分钟也好，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这是依靠我们设计人员研发人员他经过长期的数据分析，然后包括有医疗背景的这些医生可能是不是也会给一些建议，说什么样的这种血压状态就是需要我们进行风险预警的。那比如说预警您刚才说到了，可能是需要休息，或者可能更严重的情况我们是不是需要赶紧去医院等等，这个其实是我们在产品基础之上，然后需要不断的去把这样的一个功能去放大。那这个功能的市场需求您觉得是不是真的还是挺迫切的，就是有这样需求的朋友还挺多的。 对，这个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 在进行一些用户调研的时候，我们那个数字大概的比例是85%以上的被访的高血压用户，对预警的功能是把这需求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他们其实对于普通的用户，他们对于联系血压监测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其实当时在调研的时候是需要跟他们来进行一些解释的。他们但是对于预警这个事情，他们其实是非常的迫切的需要。这个市场规模应该是非常大。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了市场调研，但其实不光是像这个有高血压风险的人群，我知道其实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这种隐性高血压患者，就是他其实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这种风险，然后加上可能生活习惯啊或者健康意识啊又没有那么的好，那么的强，所以是不是如果有了这些更方便的一些设备，对于他们本身了解自己健康状况也是一个行之有效，或者说是很低门槛的事情。就我们科研人员把难的事儿都做了，然后把简单的事儿都留给用户，这本身是不是也是产品打磨的一个，可以让它推向市场的一个有力保障？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看这个事儿。 对，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人是意识不到自己有高血压的，因为高血压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疾病，它是一个状态，高血压的并发症才会有很多的症状，才会危及我们的这个生命或者是其他健康。像很多人呢，在这个比如说生活习惯不太好，熬夜呀，这个精神经常容易紧张啊，他其实这些因素都很容易诱发他本身的这种高血压。但是呢，他自己平时又意识不到这些。其实对于这些人，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呢，就是非常需要这种监护，因为很多时候高血压就是你不意识到它的时候，它的这个危害对人体的脏器啊，对你的血管啊，尤其是脑部血管这种危害，其实是一种持续性的影响。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啊，从刚出生下来到我们最后衰老，到最后死亡，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它近乎会发生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老化的现象。然后这个老化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生理状态，比如说你这个血压高啊，或者是当然除了高血压，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像血糖、血脂这样一些变化，当然也可能也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血管的状态。但血压呢，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去控制我们的这个血压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造成很多不可逆的伤害。尤其是现在对于我们这个年轻人吧，码农啊，或者是大家这个生活压力都非常大的一些人群，他很容易造成就是提前衰老的，尤其是他的这个心血管比他实际的年龄要大很多的这样一种状态。现在很多人可能30-40岁去体检，可能医生就会告诉你啊，你这个血压有点高了，你可能需要去医院去看看了。去查一查了，其实这些很多都是，如果他没有这种监测设备，他会意识不到的。然后还有一类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因为高血压可能对应的一些风险预警，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我已知的这种高危人群，比如说我已经得过，有这种脑出血史、脑出血病史，或者呢是我已知我已经有高血压或者有一些高血压的并发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很好的来调控自己的血压，来防止这些病症的复发，或者是来降低这些病症对我身体带来更多的影响、更多的伤害。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这些人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啊，很多时候我们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血压变高的，比如说这个我家里的家人啊，就是原来我记得我姥姥打麻将。打着打着就容易特别激动，胡了，对，血压噌肯定就上去了。有的时候大家都意识不到，那在这些你意识不到的时候，哎，如果有这样一款产品能够呢，对吧？比如说给你震一下，或者提醒你一下，哎呀，像你说平静平静，安静安静，那可能你看到这样一个提示，你能冷静下来，就能把当时的那个风险给规避过去。 所以这是两类人群，一类是我们常见的，比如随着年龄增长，可能高血压我们一直认为是老年病哈，年龄比较大的一些朋友，还有包括可能已经有既往的一些病史的朋友，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智能设备，智能的这种监测设备去了解我血压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高血压诱发脑出血，包括刚才像魏博士说的自己母亲的那个，也是出现了情况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事情很严重。所以这样一部分人群，我们说它的复发率也好，包括死亡率也好，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需要健康监测的，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就是自以为很年轻，然后可以去透支我们身体的这些年轻人，其实也给大家建议，它也是覆盖到应该去监测一下我们的这种血压。因为不管是工作节奏啊，还是工作压力呀，可能大家的这种身体的疲惫状态和老化状态，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这个程度要严重。所以通过健康监测也是让我们年轻的朋友也能更好的去管理起自己的身体。所以其实产品的这个市场需求我听起来啊是很大的，覆盖的人群也是很广的。那目前我们是不是已经实现了面向市场去推广和销售还是仍然停留在研发 层面和优化层面？我们如果还没有到市场去销售的话，我们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相关计划吗？ 在这块儿，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这个产品还没有上市。我们现在有两个想法在同步推进。第一个呢，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个产品可以去申请二类医疗器械认证。现在呢，我们已经在开始做这种申请的相关的一些手续了。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产品呢，从推出开始就是一个具备这种医疗级别精度认证的这样一种产品，让消费者呢可以放心，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测量的精度。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从产品化这个角度，我们现在呢在对传感器和我们整个产品的功能在进行最后的打磨。我们预计这款产品呢能在明年，也就是2022年的7月份左右，我们推出上市。 就是想不打无准备之仗哈，不鸣则已，想要一鸣惊人。我们推出一款让消费者能够安心使用，让市场能够接受，然后能够有效检验的一款有质量保证的产品。所以我们现在是还没有上市，但是我们有计划，大概在明年下半年的时候可能会跟大家见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哈，因为好的产品既然有市场需求，那一定如果它质量包括有效性等等能够就是符合标准，然后能够被实践所检验，是一定可以有市场立足之地，受大家欢迎的。所以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个新勇能有更好的这个产品更快的走到我们的身边。刚才更多我们说的是技术， 那接下来稍事休息，在小段片花之后，下半段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当中，我们继续跟新勇科技的两位联合创始人再来说一说，那么这些年做医疗领域的科技创新，他们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分享。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哟，早啊。 哎，早啊。 B 请选择。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和大家继续关注健康话题，来说一说怎么样通过科技创新，通过一些好的产品，能够更好的实现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数据监测和管理。那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呢，是新勇科技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一位呢是李一斌，一位呢是魏耀广。那么刚才在节目上半段，那两位分别给我们介绍了新勇科技在可穿戴的这种智能设备方面哈取得的一些成果，包括上周其实也说到了，那么针对高血压的监测方法和手段的创新，这些年呢一直是全球相关领域的一个难题。那新勇呢在这方面其实虽然成立企业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但是已经有长达十年的技术积累和研发的过程。那目前呢已经实现了产品的五代升级那在明年的下半年呢，有可能会跟我们的消费者见面，就是这种可穿戴设备实现连续的来监测血压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接下来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想跟两位老师再来探讨一下，就是不管是做之前的厚积薄发这样的铺垫也好，还是说从去年才成立公司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更新了五代产品也好，我们再聊聊做创业创新这件事儿本身对二位作为联合创始人你们有什么样的这种感受和影响。我看到两个人的专业背景其实各有不同，但是现在在做相同的一件事，也想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李总说到了您是在清华大学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科研平台，有很好的技术，有优秀的老师邓老师的带领，然后一直从一一年开始做这个事情，您能不能先介绍一下您所学的专业背景？那当时为什么选了这样的一个专业背景？ 我的老本行是微电子专业，是做这个集成电路设计和这个微电子器件的。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啊，就发现很多这种电子科学的技术，实际上是可以广泛的应用于各种各样的领域中，去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所以我从我的这个研究开始呢，其实我做的一个这个研究方向就是一个医工结合这样的一个方向。我在我这个研究过程中呢，除了血压这个问题呢，还跟医生去探讨过很多其他领域的问题，比如说像他们关注的这种呼吸监测、睡眠监测，或者像脑电呀、肌电呀、这种心电呀这些信号的监测和这个筛查的一些算法。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做电子的或者是做工科的吧，说的更大一点，做工科的我们的很多技术实际上和实际的这种医学应用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脱节的。因为作为我们做工科的人，我们其实并不了解医生真正的需求和他们应用怎么来用这些东西。 是， 然后从医生的角度呢，他可能知道这个需求，但是他并不知道怎么把这个东西测量出来、获取出来，或者是说怎么通过一种更加普及更加方便的方式把这些东西量化的指标化的呈现出来。那通过跟他们去交流，我们就发现其实这块有很大的这个契合点，所以包括我们实验室，包括我们这边很大的一个大组，我 我们其实都在做这个医工结合这个方向的这个研究和探索。 嗯， 在这块呢，其实近几年的发展非常的迅猛，因为这个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和现代这个电子技术以计算机为依托的这种电子技术的发展其实非常非常快，所以现在就像我们医院里这种大型的电子设备，包括各种诊疗手段，包括到我们说到血压这个领域，其实我相信在未来迭代更新也会非常的迅速。 嗯，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这可能说的更远了点啊，血压作为我们的一个早期的出发点，我们后面能解决更多的这种医学测量界的难题，然后来帮忙来这个给医生提供更多的手段来获知这个患者的生理信息。 嗯，您看您说的这个，其实我们一般传统概念上认为学这个电子就是要跟工业打交道的，要跟机器设备打交道的，认为医学和这个电子包括我们说计算机好像它是两个不同的门类，是完全不搭嘎的。但现在更多的一些产品或者是创业的这个方向都是融合跨界的，那么医疗领域的医生他们懂数据，知道结果，知道受众的需求是什么，但是他不懂过程，不同怎么样通过技术的这个创新去实现更好的实现和优化这个效果。但是我们呢是正好弥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白，所以就可以实现您说到的这个工医结合，这未来也是很好的一个趋势和方向。所以这个李总的专业背景啊和现在创业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打通的，我们也大致了解了。那么魏博士，我看到您其实是 AI 方面的专家啊，也是非常了解算法，那么也是计算机专业出身的，那进入到医疗领域做这个创业创新这方面的一些研发，那是不是能够让您的这个专业所学的知识在这块儿能有所长，或者是发挥它更大的一个作用？您这两年的感受是什么？也帮我们讲一讲。 我呢是确实如您所说是计算机背景， 嗯， 本科是北航的，后来呢到清华读硕士，再到后来去这个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 嗯。 后来在 IBM 微软工作，其实等我博士毕业之后，工作两年之后吧，我就开始有了创业的想法。因为我呢是一直是在思考我这一生应该怎么过，我是希望能够呢做更大的事情吧，实现更大的价值。 嗯 嗯，其实我在2015年的时候也创过一次业，当时是兼职吧， 嗯， 是跟几个朋友一起来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成。嗯，后来呢一直就在思考我再次创业的时候做什么方向。嗯，其实当时最初的时候，在没有这个就是没有我妈妈那个脑出血那个事情之前呢，我其实是想做人工智能方向，因为我觉得人工智能是未来吧，就是咱们的社会啊，咱们的生活肯定是需要越来越多的智能化。 嗯， 当时是选择那个方向，跟几个朋友呢也在探讨。嗯，但是后来呢，机缘巧合，因为我妈妈脑出血这个事情呢，我误打误撞呢对这个健康这个领域呢有了一些了解。 嗯， 我重新就是再去来面临一个选择，我是来继续的按照我原来的想法去在人工智能领域，来做这个创业呢，还是说来进到这个健康这个领域？因为健康这个领域呢，是一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是比较空白的一个领域哈，相对。 啊，对，就是说这块儿确实是以前了解的不太多。 嗯。 那后来呢，我还是从这个做一件事情的这个价值上来考虑，或者说它的影响吧。就是我是觉得，我们当时如果是做这个人工智能创业方向的话呢，它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更智能。 嗯， 但是对比说我们现在做这个信用科技，现在做这个事情的话呢，它的影响会更加大一些。因为对于健康领域，像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往小了说呢，是生产一款产品，让人们能够随时随地的监测血压。但是呢，真正的话呢，做得好，而且我们有信心做得好，是可以真正的救人的。因为像我妈妈那样的这个用户呢，也有很多，他们的血压很高，然后呢，其实是有这种脑出血啊，包括其他的脑卒中这种风险是很大的。 嗯， 那每年大概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呢，就因为这个，脑出血，要么是死亡，要么就是 这个有很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说这个痴呆啊，或者是瘫痪。所以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这样产品能够当血压高的时候提醒他，这样子的话会极大的降低这个脑出血、脑卒中的风险。 嗯， 这样是真正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甚至是能够帮助很多的家庭避免一些这种灾祸吧。 嗯， 所以我经过衡量，我觉得这件事情的价值更大一些，的社会影响更大，所以当时呢，我就选择了这个健康这个领域。 其实做这样的选择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人工智能我们知道现在是非常火的一个非常热的一个领域啊，而且您本身的这个专业背景其实跟人工智能又更贴合，然后放弃了一个更熟悉然后更有这个前景，或者说可能您觉得对于整个人类的这种智能化生活哈，能够推动的这么一个事情，然后做一个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但是认为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当时做这个选择本身我相信可能也是有一个怎么讲纠结啊，或者说是一个去不断思考的一个过程，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新勇，然后选择了做这个医疗领域的科技创新。那么在这块是不是能够发挥您的专业的技术背景，创业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那您集中力量来解决或者是来攻关的主要是保证哪些方面呢？ 非常好的问题。这个其实当时我考虑的时候也是考虑的这个因素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刚才李总也提到，我们这个测量血压呢分为两块儿，一块是这个通过流体动力学这样的物理模型来把血压给测好，就是说等于是建了一个模型，然后来通过计算的方式来算。那么这种方法刚才李总也提到，其实是有一些也有一些限制，因为比如说这个会有很多的噪声，比如说人体的微弱的运动，或者说是这个环境光的影响呀，或者说人体状态的一些变化，都会影响到一些精度。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方法来进行补充。刚好呢，我原来这个背景呢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我们呢就一起结合起来，把这个事情，把这个血压能够测得更准。过去这一年多呢，我主要是来负责算法这一块，就是机器学习这一块。 用人工智能算法的这种方式，然后把我们的目前发现的一些技术上的短板进行一个有效的补充，这是您主要去攻克的一个方向。 对。 那人工智能在这个健康装备的这个监测装备上面，它能够提供的这个保障，或者说是它主要的一个角色大致是什么样，你也帮我们再更形象或者更细化的讲一讲呢？ 就是因为人体每个人呢是都有一些个体差异的，比如说这个胖瘦，血管上面的脂肪层的厚度，包括说这个皮肤的颜色，这样一些个体的差异其实是很难通过一个数学物理模型把它完全刻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是会采集，刚才李总也提到，我们会采集大量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然后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方法，让它自动的学习到一些这种个体的差异，从而对物理数学模型进行补充，两者结合起来呢，就可以把它学的，把这个血压算得更准确一些。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 我理解哈，这样的模型它更多的是这种普世化哈，针对大众的哈，可能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这种模型，但是人工智能的补充呢，就是更个性化，更针对个体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场景下，然后一些数据，然后透过这些数据去优化和辅助我们那样的一个标准模型，然后把二者结合起来，能够实现我们之前说到的这种准确性、连续性和有效性的这种监测。这个是其实这一年多您在新勇当中主要去攻克的这种技术难点。二位分别跟我们讲了这个背景，还有包括我们其实怎么样啊，通过自己的这种背景和技术的这个优势来做这个事儿。那么目前摸索的这个商业模式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这个固有的观点？因为我们以往都说产学研用，就是我们做研究也好，然后做创新也好，最终的目的是要推向市场，要去实际应用的。 商业模式哈，毕竟是一家企业，不仅仅要低头搞创新搞科研，我们的商业模式的梳理现在有没有非常清晰呢？李总您先帮我们说一说。 其实在这块呢，我们想我们公司可能要分三步走，三个阶段吧。在第一个阶段呢，我们现在主要做研发这个阶段呢，我们不想那个把我们太多的精力去投入到这种 C 端这种产品的销售，销售体系建立，包括这个运营啊，这个渠道搭建，这个工作中去。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我们一方面呢是选择一些跟一些医院合作，去从医生和病人这个角度来让他们对我们的这个产品认可。第二个角度呢，我们想选择跟一些行业方资源方去合作，比如说像这些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这些品牌，手表手环品牌商，去跟他们去合作，把我们的这个技术呢作为一个他们的一个模块植入到他们的这种产品中去。早期呢，我们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可以比较快速的建立起我们这种市场体系，然后让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能用起来。我们在其中呢，用意呢就是我们可以收集到一些用户的数据，这是对应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想做的事情了。其实连续血压这个事情在现在还是个非常早期的一个概念，因为它这个测量手段受到局限嘛，所以其实我们更想做的呢是基于这些一定量的这个用户连续血压的数据，我们来建立一个这样连续血压数据的分析和平台，基于这些数据呢，我们去衍生出一些生态体系。这个呢我们可以类比啊，当初大概12、13年开始，我们心率传感器心率测量在我们手表手环上普及以后，其实基于这种心率测量技术，我们衍生出了大量的相关的应用，像我们一些运动健康的 APP 啊，像我们一些这个呼吸啊，是睡眠的这种监测呀，还有像这个像疲劳压力程度的这种监测，其实基于心率我们能做很多很多的事儿。而血压呢，作为一个比心率其实提供更多信息量的这样一个生理参数，它其实背后所能带来的这个一个生态其实是更宏观更庞大的。所以在我们公司的第二个阶段，我们是希望我们可以基于这些数据可以做一个这种做这些相关的服务，基于这种连续血压数据呢做相关的这些血压生态，然后把这些做一个早期的一个引领者吧，在这块去做一些建树。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想基于我们这些生态和服务，我们已经建立起这种连续血压的这种手段，我们去做我们自有品牌自有的这种服务。这块呢可能跟 B 端跟 C 端的服务都会有，我们通过从 C 端呢，主要就是用这种我们自有的这种产品去售卖，去获得更多的这种用户的数据。 B 端呢，我们就是跟一些医院保险公司或者养老院去合作，我们去给他们提供我们这种基于连续血压测量的预警，或者是疾病干预这种疾病诊断，或者是合理用药啊，他们这种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监测等等相关的这个后续的服务。所以这是我们公司大概这个从商业规划上的三个步骤三个阶段吧。 分三步走哈，每一步的这个目标和规划都很清晰啊，从一点一滴的一点一滴先合作，然后慢慢呢希望培养一个生态，然后再到最后打磨产品，不管是 2B 还是 2C， 然后包括跟医院的这种合作，跟养老院这样的一些专业机构的合作，其实我们都想得很清楚了。这是刚才李总的分享，我不知道魏博士有没有补充呢？ 这里面我们现在是一个规划，然后真正我们在比如说第二个阶段，如果我们推出之后发现这个市场的需求很大，比如说就是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机构在找到我们说想来购买我们的产品，那我们也许会把第三阶段这里面的有一部分规划的提前，比如说有养老院真的要来采购，那我们的产品经过这个打磨也觉得比较成熟，我们可能会把这个第三阶段一部分的会提前，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我们因为市场是一个动态的，我们这个现在呢是一个规划，真正说在执行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些调整。 根据实际的这个市场需求和变化，包括我们可能不同阶段的这种推进，说不定可能实现了跨越，哈哈，这个其实都是在不断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去一点一点的去调整。那之前其实魏总也说到，这不是您的第一次创业了，其实我们访谈过很多创业的嘉宾，大家其实在创业过程当中都有很多的话想说，因为这个过程我们用短短的几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的时间并不能完全的概括说你们这十年所经历的这个不断的突破，然后不断的去寻找市场，然后去在技术上做打磨，这里面的一点一滴，然后每一刻的这个付出和努力，我相信这个过程都是很难的，付出了努力还不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很多的创业可能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也都夭折了或者是失败了，但是创业本身就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件事儿。那么我最后一点时间还想再请教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企业虽然去年成立的时间并不长，我们的名字叫做新勇科技，这个背后有没有我们的一些想法一些期待在里面放在了企业的名字上？ 其实这个名字是魏总起的，我们都非常满意这个名字，要不 那就让起名的人来说吧。魏总当时为什么把企业的名字起成了新勇，心脏的心，永远的勇？ 这个其实是当时呢一直在思考，我们在讨论起什么样的名字。 嗯， 就是有一天呢，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又在琢磨这个事儿，我就突然想，我们是做这个联系血压监测，那我们就是肯定是希望一个初衷呢，就是希望能够人们永远的健康，心脏永远的健康的跳动。 嗯， 就想到了这个心勇。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就是刚才也像您说的，创业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呢，是一个很需要勇气，而且呢是需要永远的不忘初心吧。我们当时的初心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款产品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能够让他们能够变得更健康，能够这个对于高血压呢这个监测的更加的准确，这样一个初心。所以我们呢就希望我们无论将来公司做得多大，不要走偏了，不要忘了我们的初心。所以呢就是基本上主要是这两层含义。 既有对外的对用户的这种美好的祝福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永远的健康，然后同时也有对团队内部对企业本身的一个这个建议也好或者提示也好，就是我们能够永葆初心，所以您选择了新勇。而且李总说了，这个名字一起出来整个团队还是非常喜欢，然后并且就是采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哈，是不是也是对自己一路的一个提醒？ 对，我觉得这个名字我们就是一直是来提醒我们自己，要坚定的信念来攻克这个难题，同时呢也是要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来我们当时做这件事情为了什么，更加能鼓励我们一起继续努力下去。 既然说到了这个不忘初心，要一直努力，包括之前其实李总也谈到了，就是我们一开始2011年的时候老师给您提的这个目标，就是看到了血压监测包括血糖监测的这些痛点，目前我们是在血压方面做了很多的深耕，那未来基于我们的这些优势或者说这个模式如果真的探索出来了成功了，比如说在血糖扎止血方面，还有甚至说我们很多慢病管理需要的一些监测智能设备方面，新勇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产品的推出和这个范围的涉猎？目前我们这方面是怎么考量的？最后一点时间也帮我们说一说。 会的。其实我的这个研究基础吧，其实我们在很多方向很多地方都有涉猎，都有这种积累。像您刚才提到的血糖，其实我认为是未来继我们血压之后非常有可能被突破的一个方向。然后在这块呢，现在其实有一些已经有一些突破了，当然就像美国的一些上市公司像德康雅培，他们现在用这种微针技术在连续的监测人体的这个血糖变化。但这个技术呢其实离我们真正预期的这种无创无感便携舒适的这个方法还有一点点差距。我们呢就是希望，就是如果我们先把这个血压这项技术攻克之后，基于我们实验室的这些积累，包括我们原来也是做这个器件出身的嘛，基于我们的这些已有的这些技术储备，我们希望能在这些领域也在继续发挥我们的作用。同时呢就是我认为现在我们做这个产品形态是一个这种手表手环类的产品，我们未来的产品形态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 这个手上这一个维度。其实我们人体有很多的这种很方便获取生理信号的部位，然后呢像这个而且是会有很多很非常重要的生理信息，像我们的这个耳部啊、头部，甚至这个身体四肢等等很多地方。现在呢像很多一些运动耳机，它就可以通过这个在耳机上植入传感器来监测我们人体的一些变化。 嗯， 包括之前我见到的这种可穿戴的这种背心、腰带，头上戴的这种帽子、头戴，它可以监测我们的脑电，然后比如在腰部的这种腰带和背心可以监测我们的心电和肌电或者心音，其他的这种生理信号，或者包括像长鸣音等等，其实非常多的这些生理指标、生理数据都可以通过这种便携式或者说是日常这种连续监测的方法来获得。而这些生理指标呢，作为院外可以连续测量的数据，可以给医生给我们的这种日常疾病的诊断带来非常丰厚的这种输入的数据源。医生呢其实基于这些数据是远远比我们仅仅在医院里这一个点采集到的那一个数据来判断要精确的多，要可靠的多。我们也希望呢在血压这项技术被我们完全攻克之后，我们可以从更多的采集方式、更多的信号类型、更多的这种采集部位，我们来全方面的来去做一个这种生理健康的这样一个平台。 嗯， 我觉得这种可穿戴技术也好，便携式医疗技术也好，它在未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我们也希望呢在这个方向这个领域里，我们可以作为其中的一员，能够作为其中的先驱吧，来去帮大家探索一些新的一些手段。 有了这样的一些规划，我们就向着这个目标去一点一点的付出实践。当然这个过程可能相对漫长，但是要塌下心来哈，一点一点做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创业创新过程当中始终不变的一个初心。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科创中国的两位嘉宾，新勇科技的联合创始人李一斌和我们的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魏耀广魏博士，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了健康的话题。如果今后你们有什么样的最新的技术成果，也欢迎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做分享和交流。谢谢二位做客今天的科创中国节目，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